心的感觉，每个值得去付出一切，能够遇见你，认识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没你 是在给我们年轻所给他们的美好，就像爱看起来会那么少，一定是在等我们一起勇敢寻找，一起找到 爱上你。来自 SHE， 这是今天2018年8月1号早安音乐秀送给各位的第一首歌曲。早上好，我是静宇。 各位好，我是郭鹏。 今天我们的签到后台依然是像往常一样的拥堵哈，但是要特别的点出点点的爸爸，要告诉我们，对，今天也要告诉大家，是今天是8月1号建军节，要祝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生日快乐。 我忽然想起了去年特别特别流传广泛的那个军装照的照片啊，一下都已经过了一年了。 对，你已经到8月份了，刚刚还说我离愁别绪，现在你也在感慨人生好吗？ 因为我刚才你说的时候我没有感慨到我自己的那个点，我忽然发现了这个时间过得有点太快了哈， 又老了一岁哈，现在奔五张了已经 啊，你都奔五张了？ 没有，我说你，说你，对对，开玩笑哈。今天我们的签到系统这么拥堵，那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位分别是哪几位？你关注的那位姓江的同学，他到底有没有上榜呢？来看看签到第一名天时，第二名半世风烟，第三名是阿乐，第四名你与氧气共存亡，第五名就是江中草珊瑚 啊，还是上榜了。来看看第六名是黑羽蛮的对比，第七名是 Walker。第八名山顶洞人，第九名是纪大人，第十名张大宝。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 那也希望这个江中草珊瑚同学啊，赶快来冒个泡，大家都期待着你赶快介绍一下这个签到的秘诀。 江中草珊瑚呢，基本就是每次老签到，但是不怎么老上来跟我们参与互动哈。 没关系，就是每天呢签到前十名的朋友，我们会先点一下名，但是各位呢也可以通过互动方式依次来被我们点名哈。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哎，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这样的一条消息，哎，挺好玩的。 这个哎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么一条消息， 我们来听听看啊。接下来 再听听看，哎，有这么一条消息，这个主人外出旅行的时候，如果能带上宠物的话，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因为主人呢，有的时候你看，就是出门的时候经常会惦记，你看在家里，我们家那个小宝怎么样了啊？ 对，放到宠物店的话，你会担心说天天关在笼子里面，哎呀，真可怜，别人可能没有办法照顾好。放在朋友家的话呢，就可能给朋友造成一些麻烦。 是， 那如果真的可以把宠物带出去旅行的话，真的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在日本就要这样非常幸福的两只猫， 对， 就他们随主人游遍了全日本47个都道府县，堪称是猫咪当中的旅行家了。 太厉害了。他们的主人呢，长泽大介，今年是49岁，是一家科技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这两只猫呢，分别叫做大吉和小福，他们已经游历了这么多地方了。其实呢，这个一开始的这个起因跟咱们俩说的是非常像的，就是因为大吉和小福呢，当时是捡回来的流浪猫嘛，但主人呢，本来是把他们俩留在家中的，但是后来照料猫的人告诉他们，如果主人不在家的话呢，两只猫呢会变得情绪低落，甚至有攻击性啊。 对，所以在7年以前的时候，长泽在出门自己玩的时候就决定带上两只猫，他就把两只猫放在一辆改装的婴儿推车里面，就好像带着小宝宝出去玩一样，跟着主人去游山玩水了。在不少的地标性建筑呢，长泽还专门给两个猫拍照留念，并且上传到社交网站上去。结果传完之后，真的就火了起来了， 太厉害了。而且呢，为了让两只猫更加融入自己的生活，长泽呢还把现在13岁大的大吉任命为公司的总经理，7岁的小福则是公司的秘书。 哇，这得有多爱猫啊。 对，这公司一共俩人是吧，俩猫， 仨人就还有老总哈，还有长泽。 好吧，不错，这公司架构还挺分明的哈。 现在是暑假，因为好多的爸爸妈妈也带着小宝宝都出去玩去了，还有一些学生也会趁着暑假的时候一块出去。那么像长泽一样，他会带着自己的小宠物，感觉提升了满满的幸福感。那今天就想问问大家，你旅行的时候会带上什么明显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呢？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好，这个话题说得好，反正我估计应该是不会带上猫的， 太不方便了。因为首先交通就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我怎么可能真的改装一个婴儿车吧。 但人家猫就是愿意做满舒克的猫啊，对不对？ 做他的猫真的就好幸福呢。特别是在最近满舒克这么大红大紫的时候， 太热辣。 每分每秒，秒都给你所有温柔。 我想我的渴望很合理，哪怕有时我不搭理，你眼神透露着神秘，好像对着我说出语，我却静不下心分析，只想靠近你去吻你， 让你闪躲闪躲暗处看我，你肯定知道我的痴迷是对你的探索，让我请你脉络再加你 battle I do what you want， 我要填满你的寂寞，别让我找到你， 为了照顾你我不停的努力，因为你多巴胺无限分泌，只想被你的任性淹没，我的世界除了你没人我想联络，怕是流言蜚语让这一路有些颠簸，我不相信命运也不依赖星座，我要霸占你的全部， 你的身体你的肌肤， 宠爱你是我的天赋， 让全世界为这羡慕， 你才是我唯一猎物， 这欲望永不会结束， 肯定是上天的眷顾， Let you be my cat， 让我们形影不离，就如胶似漆，再把爱意累积，做我唯一，就毋庸置疑，停留在我心里，我来做你的依靠， 让你认识我需要，爱你不需要追求，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8月4日相约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我想买辆 SUV， 要大，5座或7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要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8智领上市，9.88万起售，购车享5重礼，新车试驾火热招募中，详询当地经销商奇瑞汽车。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大家旅行的时候带上什么东西会明显的提升幸福感呢？ 嗯， 今天看到大家现在发过来的答案啊，真的都是满满的爱呀、啊。 对，是太统一了。 带上老婆，带上老公，带上孩子，带上父母、 嗯、 还有带上自己家的狗狗，还有我们的听众已经把照片发过来了，真的感觉到大家玩的都特别开心、嗯、 但是我觉得红色部队这张照片我实在是不能认同啊，他直接把他们家鱼缸给我拍出来，我不相信你每次出门都带鱼缸。 他应该带不了这么大的一个生态鱼缸，但是每次可以用这个小的哈，就带一条，哎，每次旅行带一条， 每次新带一条也很可怕。 我觉得金鱼这种东西真的挺难养的。 啊、照料鱼，你觉得跟照料两只猫一样吗？而且我觉得它也可以改装一个这个婴儿手推车，把金鱼挂在里面，每次合一张影啊。 但是米小丽的这个答案就比较标准了，那出门旅行带上老公一定是最幸福的。 是， 有人拎包，有人给妈妈买，有人照顾，有人逗你开心。这老公简直了，模范老公啊！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老公了，这是非常老公啊！ 哎，什么都不用操心， 对， 可惜老公太忙了，希望以后可以多多一起出去旅行。 哎，我不是好人呢，说这个小纯洁啊，他说移动电源算吗？手机不用担心没电，真的是幸福满满。那现在有，但现在真的有这种共享的这种电源了。 对，但是也看你去哪里旅行，如果你不是去一个比较发达的地区，或者在商场附近的话，那真的自己带一个会比较安心一些。 你知道当年刚刚出这个这个某款手机的时候啊、 嗯、 我同学呢每次呢先掏出一只手机，然后呢掏出跟这个手机一样大的一个移动电源，说这个是给他充电的然后当时这个不是最震撼我的，因为我们当时在坐火车嘛，又过了10个小时以后，他都又拿出一个比这个手机大4倍的一个移动电源，说这是给那个 移动 电 源 充电的。 为什么不直接拿这个最大的移动电源给手机充电？ 那就没有了这个装的这个意义了。 但手机确实是出门旅行的必备哈。今天不是问大家必备的东西，就想问问大家带上什么会明显的提升你的幸福感。 嗯， 那除了刚刚呢，哎，日本的这个 长泽哈是带上自己的两只猫去游遍了全日本，我们也是送上了一首最近大热的满舒克的《做我的猫》。那这档综艺节目捧红的不仅仅是有满舒克，也又一次把吴亦凡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去年呢，这吴亦凡呢是说了一句你要 freestyle 吗，然后呢成为了 人家不是这样低低的，就是一种特别轻描淡写，你要 freestyle 吗， 啊、哦，对对对， 是不是我影响一些？ 你有 freestyle 吗？然后 太低沉了，你这个 太低沉。你有 freestyle 吗？不行不行，我发现我做不来这种非常装的事情。 怎么装了？你居然说我们凡凡装？ 我们就凡凡就是一种装的一种非常冷艳的一种感觉。好好，我 是 不多说 了，是人家的本质， 完了完了完了， 但是你来讲就是装，对。 然后呢，他今年呢，其实又有一个词叫 skr 嘛，对不 对 啊？然后形成了一股 最新的，吓 skr我了，对啊，吓skr我了。然后还有这个大娃，是不是葫芦娃是？大娃、二娃、三娃和四skr， skr， 乱七八糟。 那最近呢，中国网友就把 skr 这个词编辑到了美国的俚语词典当中。嗯、那词典当中呢，这个 skr 就被解释为了具有天赋和技巧成熟的说唱。 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是，美国的这个所谓的 Urban Dictionary 这个美国俚语词典，真的是所有人都可以来编辑吗？就他想编什么就编什么吗？ 因为这 skr 本来也就有相关的一些意思，但是等于说就重新给它扩展了一下。谁让我们的 Chris Wu 影响力这么大呢？ 美国俚语词典是够了，忽然创造了一条美国俚语出来。好了 ，skr skr， 来继续听到的是在 July 当中能够听到的最好的歌曲，吴亦凡的 July。 Glad to have you right where you wanna be. Talking to the morning, we don't need any sleep. I hate it when you go to work. Laying to the sun and it felt like a dream. I hate it when we go to work. You should be here. Baby, I'm doing what was right. Baby, baby, now tell me what you wanna say. Show me how you're feeling, babe.Show me how you're feeling, babe. You've been looking for a reason to have me in your arms where I wanna be. Give you what you need and no more. Glad to have you right where you wanna be. Talking to the morning, we don't need any sleep. I hate it when you go to workTo the sun and it felt like a dream. I hate it when we go to work. You should be fair. Baby, baby, I'm doing what was right. Baby, baby, now tell me what you wanna say. Show me how you're feeling, babeRocket science, get what you got coming to you. I know what you like, you know that I'ma keep it coming. Something about this moment got you in the mood. Say you got a situation, tell the other, gotta move easy. I'm gonna have to call and work, girl. I'm pushing like it's work, girl. This way's a good to function. I'm enjoying when it's crunch time. You ain't know, but when it's lunch time, I'm gonna get it by the way, girl. But only if it's spending some time, some time. Baby, baby, I'm doing what was right.Baby, baby, now tell me what you wanna say. Show me how you're feeling, babe. Show me how you're feeling. 峰峰，有朋友纠正你了，说刚刚那个梗你讲破了， 嗯， 他是葫芦娃七兄弟，大哥、二哥、三哥， 是这样吗？ 差不多吧。 好吧，反正那个，反正我准备一会儿再给你配张图，就是昨天我看到一只，刚刚凋零的一只鸽子在地上躺着，然后旁边配图是 skr 是吗？但是这张图哈，其实可以暂时先不用配。那么今天是周三，哎，这个时候必须要用一下，哎，大家今天可以不用听听看，可以来发送一下，发发看啊。 是，今天是视频日，所以呢，昨天我在马上睡觉的前一秒钟忽然想。 想起来，明天还有视频。然后我昨天感觉脑海当中想起了一个晴天霹雳。 你看看你对大家这个态度，我真的是从这周三开始就开始筹划，我下周三要送什么视频给大家。 不要说，那下周三送什么视频呢？ 我现在才开始筹划呀！你居然是晚上睡觉之前才想起来， 哎、真的是每天没有我这么多的伏笔给你铺着，你没有发现你那边草蛇灰线有点描不下去了吗？ 啊！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你旅行的时候带上什么会明显的提升幸福感？ 是， 那也希望大家就是尽量不要一个人出去旅行，一个人出去旅行感觉就是孤独、寂寞、冷，加上凄惨的一种感觉。 是。 那大家也可以发送“一个人”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因为今天郭鹏送给大家的视频是关于一个人的。 对，关键是最近的这首歌曲确实太火了，所以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就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啊，最近呢我也摸出来一点点抖音的这个规律来，就是有一段时间可能没有火的一首歌曲，会忽然因为一个词或者因为一个人的这种引用，让大家再次把它重新的翻出来。那这首一个人呢，其实是很久很久之前萧亚轩的《突然想起你》这首歌曲当中的一句歌词啊。 对，就这首歌真的就是火到最近所有的人都在提，就是我经常身边的朋友就好几波朋友，他们会无意识的嘴上在哼哼这首歌曲。 一个人的夜，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 Skr skr skr， 大哥二哥三哥 skr， 终于学会这个梗了。 但是刚刚有提到说，一个人出去旅行的时候，努力主播明天也跟我们提到说，戴上墨镜和自拍杆，一个人旅行的话也是幸福感爆棚的。 对 ，skr skr， 我不能老说这个词吧，对吧？ 还有 scaler， 真的来了一个 skr， 这 scaler， 他跟我们说，出去旅行的话一定要带枕头，因为酒店没有家的感觉，带上自己熟悉的枕头，感觉晚上也会睡一个好觉。 哇，你还真的是我见过的这个对睡眠质量要求相当高的一位朋友哈。小麦呢说出去， 小豆一个眼神啊， 出门自驾游带上。 某人前两天说了，自己去全国最知名的那一家测试的医院去测了一下，就为了配一副眼镜来念好大家的 留言。但是我稍稍的跟你说一下，我其实让他，我虽然测出来了以后，但是我每个眼镜呢都是调低了25度啊。 那你何必呢？ 就是 真的是辜负了这家测的这么准的医院。 没有，就是都调低了25度，就是非常准25度的调低，你知道吧？ 那请问我们这位听众叫 小豆，他说呢，出门自驾游呢带上西瓜啊。有没有在没有卖水果的地方呢？一切两半，拿勺挖着吃，爽。 对，这就是你带的时候，就是你同行的时候带那东西干嘛？ 是。 然后到开始吃的时候啊，真香！这就是这种选择，真的是。就出门自驾游的时候，反正放在车上，最好如果有一个冰袋什么冰起来的时候。你就是出门带着你觉得麻烦，但吃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真香。 你刚才那个真香梗出的太快了，应该是出门号到那个，我绝对不带那个，我觉得所以我都不吃它，真香。 对，还有 Walker 也提到了相同的，他说自驾出行的话，哎，洗一些干净的西红柿跟黄瓜，然后火车出行的话一定要带上扑克，飞机出行手机里必须要存着郭老师还有小月月的相声的 MP3 啊。存着我的相声吗？ 月月鸟老师是吗？你什么时候出相声的段子？ 没有没有，我没有出相声的段子，你可以发送一下一个人来回复一下哈，看看我对这段非常短小的小视频。 这是今天真的是够短小。各位可以回复的时候再带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同样是有来自我们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音乐分享会的10张门票送给5位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8月3号晚间呢，北京音乐广播将邀请到的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与古典野流行的主持人古月，在国图音乐厅呢举办一下悦享四季古典野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的音乐分享会，从富于逻辑的巴赫到古典的莫扎特，再到浪漫的肖邦，再到富于色彩性的德彪西，这场分享会呢是涵盖了古典音乐历史发展的演变，细说来自于音乐创作的人文变化，边演边讲。分享会呢将会以广播节目的形式让大家感受一下现场古典音乐节目的迷人魅力啊。 那这场音乐分享会呢也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苏龙，名字就叫做《巴赫旧约》。 写作曲歌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我们回到了北京，来为大家介绍北京独具特色的民间小吃。北京有特色的早餐有很多，今天要着重介绍给大家的是豆汁儿。豆汁儿呢，其实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了，是以绿豆为原料制成的，颜色比较暗淡，味道酸酸甜甜的。第一次吃的时候啊，经常会有人觉得哎呀难以下咽，但是一旦你多吃几次，浓厚的醇香就会让你欲罢不能了。难怪很多身在他乡的老北京都会对豆汁儿的味道念念不忘。那人们在喝豆汁儿的时候，经常也会配上胶圈、油条、薄脆这一类的油炸食品或者辣咸菜一起吃，这才是纯正的北京味道。今天早安音乐秀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是来自西游乐队的老北京。听着这首老北京的歌，再配上老北京独特的豆汁儿和胶圈，开启全新的一天吧。 老北京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四九城转转，前门楼的您看看，老北京是几代人的称号，我们以它为荣，我们为它骄傲。老北京是一种人际关系，大杂院里胡同里，老北京是一种美味佳肴，爆肚炒肝豆汁儿胶圈卤煮火烧，回转回望红色的门儿啊，老爷子驾着鸟迈出院门，话匣子里西皮二黄，公园里约了票友看京戏儿，老伴儿说带个白的粥咱过天儿，小孙在后边喊爷您慢点儿，老北京的一天就这么开始，这灰色的北京红色的人儿啊。随着小脚人机队来到咱老百姓温暖的家，上学的放学了，上班的下班了，买菜的做饭的，吃饱了遛弯的，谁家的二哥呀在路灯下蹲着，端着碗炸酱面攥着半头蒜啊，老北京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哎呀，我还沉浸在刚刚的音乐早餐当中。西游乐队最后唱了一句爆肚炒肝焦圈卤煮火烧，这些你都吃过吗？ 我基本吃过五分之四左右。 哪个没吃过？ 火烧吧，最后一个 火烧你肯定吃过，因为火烧就在卤煮里面 啊。是这样吗？ 对，火烧煮在卤煮里面。 那我就都吃过了。行了，正式认定啊。 我们的这个音乐早餐从环球之旅回到了国内之旅，今天终于到了咱们老北京啊。 我刚刚要说静宇你辛苦了，你转了世界这么大一圈，又在国内转这么一大一圈。 不，我今天回来短暂的待一待，明天我要出去旅行了。对对对， 为了采几个早餐，你这也是不遗余力啊。 是，勾起了大家很多的回忆。张超 Super 也跟我们说，老北京豆腐脑油条好好吃啊。梅子过来问我说，豆汁哪来甜口？不是甜口，而是酸甜。哎，就有点酸酸涩涩，但是你仔细喝的话会有那种回甘的味道。 对。 但是呢，更多的我们的平台上啊，是对于刚刚那段过于短小的小视频的一些批判 啊。真的吗？我没有看。 哎，冰雪晶莹说真的拍得好仓促啊。然后江东小珊瑚也说，月月鸟老师真的是太短小了，拍得好简单啊。 我跟你说啊，今天月月鸟老师拍这段视频呢，你不能用仓促两个字来形容，你应该用短小精悍来形容。 你惊悍吗？ 还挺惊悍的，我觉得。 大家想发现一下到底有多么的敷衍哈，就可以发送一个人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一个人去旅行呢，我们刚刚说了，可能就有点孤独寂寞冷啊。 对。 但是小纯洁也说呢，我要反驳一下，一个人出去旅行也挺有意思的，一个人戴着耳机听着喜欢听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风景也是非常有感觉的。 看着跟家长不同的风景。什么叫看着跟家长不同的风景？ 就是家长出去可能固定的看景点，但是我出去的话就随心情，可能会由自己心情不同发现一些别人没有看到的一些景色。 但是这种的但是接下来的这一段呢就引起舒适了哈。林嘉欣说呢，明显提升幸福感的肯定是带着收音机，带着你们俩呀，想象一下早晨刚睁开眼睛还慵懒的时候，躺在酒店里的这个大床上的时候，耳朵就传来了你们俩左右互搏式的侃大山， 左右 还有精心挑选的各式音乐，美好的一天就这么开始了，多好呀。 我觉得左右互搏这个词儿吧用得非常好。 对， 但是我想提醒一下郭鹏，咱们这听众叫邱嘉欣不叫林嘉欣。 那他邱嘉欣， 你这眼镜真可以扔了。 不，扔了的话连邱都看不清楚了啊。 丽也有一个特别可爱的答案，他说我出门呢都会带上我的肖恩，每次出去都给他玩好多好多的照片，朋友以为是只驴，或者有的还说是狗，有的时候是毛毛虫的，其实是只玩偶羊，就是小羊肖恩的那只玩偶。这好像是近几年一些就是潮流人士出去旅行的方式，就是带上自己最喜欢的一些布偶、玩偶，然后在一些比较好玩的地方就给他们留下一张照片，就不拍自己，拍这些玩偶。人家也是见过世面的玩偶，你看这张照片就是在雪山上，应该 看的还有点小瘆人，并不知道是这是在干嘛啊。 就挺可爱的呀，这也算是一种独特的一种做法。 我觉得更可爱的是，我平常说到了江东草珊瑚从来不参与我们的互动嘛，结果江东草珊瑚 他来指责你了。对， 看到了我的小视频之后连发两条。 对，发完了一个人以后呢，各位有在发半个人两个人的，对不起今天没有。 对，有的人还在期待这个静宇准备已久的策划已久的小视频，下周三的正式给你公布啊。因为静宇一般策划视频比较久，一般要酝酿七个晚上哈。 下周三的小视频日大家期待一下，绝对不敷衍啊。 哎，别今天那个一个人也不敷衍，他只是短小而精哈。 就想看看到底有多敷衍的话，就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不要用敷衍这两个字会让大家不发的，我跟你们说。 好了，我们俩这个左右互搏式的砍大山， 一定要关注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这是关键啊！然后再发送一下一个人，就可以看到这一段左右互搏式的小视频了啊！ 那你自己玩，你没有谁跟你左右互搏。 好了，接下来进入下面的桥段。 今天想问问大家，旅行的时候带上什么会明显的提升幸福感？各位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是。 那今天很多朋友提到说带上老公、带上朋友、带上爸妈，但我觉得天天兄弟应该会想带上彼此吧，因为他们已经开播十周年了。 是。天天兄弟呢，成员汪涵和大张伟呢联手为节目创作了庆祝十周年的新歌曲。大张伟作曲，汪涵作词。谈到了创作的过程的时候呢，大张伟表示灵感其实是源自汪涵在微信群上所发的一篇散文。涵哥要发散文吗？ 对，韩哥就是韩哥之前在他们微信群里写了可能一段文字吧，大张伟就根据这个散文的内容谱上了曲，随后呢天天兄弟王一博来给歌曲配了舞，你就想这是多有才的一个天团。 是， 我觉得这个时候钱枫就应该摆上一桌，然后说大家辛苦了，来吃。哎， 没有， 这时候就比较合适。 然后钱枫呢，然后就要开始半鸵鸟从左边跑到右边去哈， 也蛮可以的。但这时候已经配好的歌曲呢暂时还没有放出，应该会在他们十周年纪念版的节目当中第一次首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这首歌曲几乎也算是《天天向上》的主题曲了。 吓死我了，我以为这是韩哥写的那篇散文，也太没意境了。 一切都去吧，你就得想着，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还管他干嘛，心里要记得你是哪那个哪 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8月4日，相约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我想买辆 SUV， 要大，5座或7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要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8智领上市，9.88万起售，购车享5重礼，新车试驾火热招募中，详询当地经销商奇瑞汽车。 Morning,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中。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卡森88480088。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Everybody know the story of David and Goliath, but this is bigger than triumph. This is for the warrior, this is for you and I. This is for euphoria, give me your peace of mind. God is recording this, won't you look in the sky? Tell him that you got the behavior of your neighbor. Even when stability's never in your favor. Fly with the turbulence, only last a minute. Land on your dreams and recognize you live it. Walk through the valley and peaks with bare feet. Whoa. Look through the flames, there's more passion for me. A glass at the morning just so the world can see. Metal wounds on me, you're watching me looking clean. I know, my pride, my goals, my highs, my lows. I know it's mind control. I know I can prosper, no impossible. roster, prosecute my posture. I stand up and I stand by you. What? I am a freedom fighter, the name that history wrote. And even through disaster, I held the tiger for hope. I'm trying to find my way back. There's no day off for heroes. And even when I'm tired, go is the only word. And the night is taking over, and the moonlight gets exposure. And the players have been chosen, and it seems like fate has spoken. When it seems your faith is broken by the second losing focus, ain't no way to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unless you're a good thing on the sometimes it freezes my shadow. In the midst of all this darkness, I sacrifice my ego. There ain't no room for selfish, we do it for the people. And the night is taking over, and the moonlight gets exposure. And the players have been chosen, and it seems like fate has spoken. When it seems your faith is broken by the second losing focus, ain't no way to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unless you're a good thing on the high. Trying to get on top. Everybody from the birth down to the blocks. Gotta hold on tight and don't let go, let go, huh? So you think you hot. Gotta grind hard, give it all you got. You can handle, you can handle. You see that a lot in the ghetto, ghetto. It's on again. It's on again. Whoa. It's Not Again, 来自 Alicia Keys， 当然前面跳出来特别炸裂的那一段啊，来自 Kendrick Lamar， 就所以很久没有看到钥匙老师了哈，这个Alicia Keys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了，但是呢这首歌曲其实确实还是挺好听的，能够听得出来现在的结合点呢，有的时候就是在于用节奏或者是 flow 的不停的变换来打动你的这个心理哈。 哎，提到节奏跟 flow， 所以大家刚刚一直忍着没有关注，现在刚刚关注了咱音乐秀的后花园的各位啊，千万不要被今天这段敷衍的小视频吓走。 哎，没有没有， 我们平常的水准还是挺高的。 是，而且但是你看今天还是有人过来支持我呀，是不是？小果冻说，虽然视频短小，但是能发就不错了，绝不敷衍。你看他用的是绝不敷衍。 嗯，你刚刚用到的是 对对 就是这个节奏跟 flow 啊，所以那个张一乐他跟我们说节奏感很好啊，如果不看人的话。 啊、那也说明我的节奏感不错。你可以，你完全可以不看人，你只看手部动作就可以啊。 海星现在已经开始叫你昵称了，就不叫月月鸟，他直接月鸟儿。 是月鸟。 月鸟儿，下次就站那儿别动，让镜头晃就可以了。 感觉我姓月，你知道吧？名月鸟。 月鸟。 我觉得可以，这次就是节奏跟镜头一起晃嘛。下次我就让镜头晃，哎，我觉得 OK。下次我就站那儿不动，就让镜头晃十秒，好吗？ 所以下次这么敷衍的，大家干脆就别发了，我都不好意思忽悠大家。 一个人现在发送一下，一个人看一下我一个人的时候。 时候到底会干嘛？ 哎，到底有多忽悠啊？ 没，完全没有，是一段节子管非常爆棚的一段小视频哈。 今天来问问大家，旅行的时候会带上什么明显的提升幸福感？刚刚说到有朋友会带自己的玩偶，梅姐给我们发过来好多的照片啊，这应该是自己的一个小可爱，名字叫做黑哈，哎，是一个小黑猫的一个玩偶啊，带着它去了好多地方，有冰岛、俄罗斯的贝加尔湖，还有希腊、台湾等等地方。 这几张照片真的是非常好看哈、啊，我就好像理解了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去拍， 是 因为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更好的去看看周围的景色，而不是关注于这个人或这个物的表情哈、啊。 嗯，那幼儿芭蕉也跟我们提到说，要是一个人旅行的话，当然得带包啊，包治百病。那还带什么包啊？到当地去买包啊，包治百病。 刚才说试着好几天都没有抢到盛元老师的票，我看了一下，我慌了一下，因为前面他说的是包，后面写的抢着、嗯、啊，发生过什么抢包的事吗？一看， 抢票 是这么回事啊。 是今天求票的话，各位可以互动的时候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有来自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11场音乐分享会的门票送给大家。刚刚提到了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将会跟古典也流行的主人古月一起出现在现场。 嗯，一次这个现场的广播音乐节目也是非常有趣的。当然呢，首先你要关注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然后呢，这个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你在旅行的时候什么样能够最大的提升你的幸福感呢？然后加上这个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赵薇，哎，最近在中餐厅哈做老板娘做的挺开心的，但是其实呢、嗯、也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事业。她的实体专辑《我们都是大导演》确定8月31号就会正式发行了。 听这个名字感觉比我的一个人要敷衍多了啊！专辑的写真的， 人家怎么敷衍了？人家也拍过电影。 我们都是大导演，但是它是一张实体专辑，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他就是写自己啊，赵薇现在就是大导演了。 那我的那段小视频也是想我一个人啊，就是一个人夜里的时候会怎么样哈、啊？所以呢，这个专辑当中呢，其实是有很多的这种封面，包括呢这种呼应他的专辑当中曲风的，呈现出的是动静皆宜的多面的风格。最关键的是，他找来了非常牛的人物李荣浩哈、啊。 所以你的小视频比得了吗？ 我的小视频，我当中请来的是 谁啊？ 萧亚轩呢、啊？原唱啊！ 哎呀，太尬了，简直！哎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赵薇跟苏有朋最近非常开心的在法国版中餐厅的主题曲。 感动的旧衣，用实质决定目的。童话的入口，各自练习顽皮。白云是雨的知己， 雨过天晴，风和日丽，等杯咖啡的距离，把所有不切实际都酝酿成甜蜜。 有一个小小的傻傻的亲爱的我，按照梦想用心生活， 就算有跌跌了撞撞了有点累了， 睡个懒觉全都愈合。 以后呢，我有个感觉，还是李荣浩的曲做的比较好听。 你哪里听出来的？这8月31号才正式发行的， 是吧？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中餐厅的主题曲呢，

世界之大，总想要去飞，就算满身伤痕也不曾后悔，无人喝彩，依然在期待，雨后的彩虹它是那样的精彩。 坚强地面对生命的真相，成功或失败不是用结果去衡量，挫折和磨难只会让我变得更强，经受过屈辱和嘲笑那又怎样，胜利的使命仍然背负在我身上，年轻的旋律多么自由而奔放，放飞你的心，勇敢大声唱，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8，今天也是八月份的第一天，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嗯，郭鹏虽然说今天小视频拍的有点敷衍啊，但是音乐这个早安快跑做的还是相当的精心的。 哎呀，我这个敷衍呀，我没有敷衍，昨天其实我还是很认真来那儿晃了半天，摆了很多 pose 的，好吧， 很认真的晃了半天。 只不过呢，这个镜头呢抓到我的不足以万一，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管中窥豹，从这个不足十秒钟的小视频当中能够感觉到我对一个人这个三个字的深刻的理解，所以在现在呢可以在早安音乐秀的花园当中去发送一下一个人三个字，看一下我这一段非常短小精悍的小视频啊。 今天也问大家，你旅行的时候会带上什么明显的提升幸福感呢？那现在是8:00一回来，我们要把第一时段的6张票来送给三位听众朋友。 嗯，好的，我们一会儿呢稍后公布一下他们的名字哈。啊，马上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幻乐之城》这个综艺，其实最近确实呢是引起了大家的一片的叫好声以及关注度啊。当然呢，第三期呢将于8月3号在湖南卫视继续献映了。在本期节目当中呢，萧敬腾也将搭档首位返场导演辛爽，带来一段有关于人性的自我矛盾和接受的故事啊。 嗯，那还有实力派演员王雷将挑战盲人角色，来讲述《你是我的眼》的温暖爱情。有前几期的精彩表演加持，第三期也是备受期待了。 对， 希望老萧可以把我们成功唱哭，还有演哭。 好，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 在教室里面无法抑郁过每一天，眼神中有点落寞，有点藏着什么，我问你摇头，眼光却闪烁，遥控我感受，眼前的眼毛在遮脸，转角咖啡店戴耳机隔绝了世界，上一杯咖啡，笑着说谢谢，我知道是你温暖了空气，我又遇见你，这次骄傲让我为你唱情歌，让我对你说爱你，请你相信我的真心，

手 Post Malone 的第二张正式专辑呢是 Beer Bounce， 在美国唱片市场呢是最受欢迎的专辑，一共售出了大约179万张，而上半年的唱片市场当中总销量是大概是2亿7000万，相比去年同期呢是增长了13.8%，哎，我觉得有点逆势增长的感觉。大家都说唱片业已经不行了，但实际上还是很多人去支持，对不对啊？ 在这当中呢，其实 R&B 还有 Hip Hop 类的音乐依然是最畅销还有最受欢迎的音乐类型。 哎， 所以统计呢，在所有的音乐类型当中呢，这一类占今年上半年销量大约占到总比的1/3了。 哇，总销量第二呢是音乐类型的是摇滚音乐 Rock and Roll， 大概呢是占到了总销量的23%，所以呢很多人说摇滚已死这句话呢在唱片市场当中是不成立的啊。 那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也就是在分类榜单当中领跑的 Ed Sheeran 一首 Perfect， 来自他和 Beyonce 的合作。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and follow my lead. Well, I found a girl, beautiful and sweet. Well,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 'Cause 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 love, not knowing what it was. Someday we'll share our home. I found love to carry more than just my secrets, to carry love, to carry children of our own. We are still kids, but we're so in love, fighting against all odds. I know we'll be between my arms, barefoot on the grass, while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When I saw you in that dress, looking so beautiful, I don't deserve this. Darling, you look 歌，真的会让人心境舒缓起来，好像自己就在旅行一样。 最关键的是你想想去年 Ed Sheeran 的那首大热的这个 Shape of You、嗯、再像他现在的风格，其实确实你觉得驾驭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的能力还是很强悍的哈。 这都是同一张专辑当中的，而且都是很好听的。那在看到大家跟我们提示的各种各样出去旅行的时候带上会明显提升幸福感的东西，觉得是时候筹划一场旅行了。 嗯， 杨静跟我们说，我就是那么喜欢一个人旅行的人，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国家我都是一个人去的。 厉害， 两周的旅行当中我带的东西啊绝对立即提升幸福感，就是隔音耳塞。这个非常的必要了，因为很多的民宿还有酒店的隔音做得不好、 嗯、 你要保证自己能睡得好，第二天精神饱满的到处走，所以隔音耳塞绝对是能立即提升幸福感的。 我还真买过杨静说的这个东西啊，这个隔音的效果呢好到第二天连闹钟都闹不醒我。所以呢这个如果是睡眠质量欠佳的朋友呢确实可以考虑一下。 Let it be 说，除了带上心情之外呢，我觉得还应该带上相机，让镜头来留下美好。 还有 Torrent 跟我们说，难道不应该带上钱吗？想买啥买啥，这幸福感杠杠的呀。当然也会带上自己的便携小工具，比如说消毒纸巾、便携的牙线，随时随地的清洁自己，然后专门注明了我是男生、 嗯、 男生做到这一点真的要点赞、哦、 很厉害。但是我觉得带上钱这一条估计要看你去哪儿了，现在很多地方这个某宝和某信都特别特别的这个方便哈。 是，各位也需要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第一时段要公布的三位朋友获得了我们这次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11场音乐分享会的6张门票、 我们来恭喜一下，手机尾号是5881的果果2007，以及手机尾号是3759的 XX， 以及手机尾号是8416的右耳芭蕉，来恭喜以上的三位朋友。 是，那在第二时段呢，我们还有4张门票要分别的送给2位朋友，各位可以继续互动。哎，旅行的时候你带上什么会明显的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呢？ 嗯， 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最后一个非常重要啊，加上手机号码这件事情呢，能够让我们直接联系到你。继续来看一下，上周日晚间呢，由东方卫视携手灿星制作的新武林大会是决出了 A 组的竞演冠军，吴昕是意外逆袭拿下了当晚的最高分48分。咱们俩什么时候跟他 PK 一下那个小姐姐的歌曲啊？ 哎，大家先可以发送出道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我们俩 copy 吴昕，不， 别 吴昕 copy 不，我们俩和吴昕一起 copy 创造101的感受啊！ 是啊，反正呢，我觉得我们也算是各逞擅长吧，对不对哈？ 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吴莫愁，也是这次新武林大会主题曲最精彩的舞步。 要够固执，先不怕失职，固执意志，该努力就别很辛苦，有些路不一定算数，至少我不太服输。起不住，多一步再一步，坚强的态度，总有条路比顽固更坚固，要学成功夫，全心关注，不期待被保护，别放慢脚步，趟出人生最精彩的舞。 外消费多重返现重磅来袭，无论您是海外留学、海淘购物，还是境外旅行，即日起使用中国银行指定信用卡，新客户境外首刷可享10%返现，还可叠加境外消费6%及指定产品5%返现，更有留学卡热门国家消费比比返现，免费租用境外 WiFi 等多种权益，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活动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 古典也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沿着时光的脚步感受音乐的变迁。 古典也流行主持人古月，

响彻你的身边，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上好，我是听到这个音乐就想起了我在练习生那些岁月当中那些流汗和奋斗打拼的日子。 啥？ 所以大家想看到我出道的视频呢，可以发送一下出道，然后呢想看一下我练习的岁月呢，可以发送一下一个人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怎么样，有没有很无耻？ 哎呀，江山代有才人出。郭鹏已经拍在了沙滩上，不仅仅是郭鹏，还有刚刚提到的偶像练习生，其实他们也其实刚刚出道啊，但是想起来好像是已经 几多钱。妈呀，我以为你说你我以为你要把他们拍在沙滩上， 他们 还不至于吧， 拍在他们应该也拍不着你吧他们隔着好几代人把你拍到了沙滩上 哎，我跟你说，你这人最讨厌讨厌的地方就是老真相， 老说实话， 太真相了，你知道吧？哈， 对，但是偶像练习生呢，其实感觉起来好像也是刚刚谢幕，但数一数哈，这个选秀节目其实已经更迭了好几代了。 对， 除了这个创造101之外呢，最近的这个中国好歌好声音、中国新说唱，还有明日之子是接踵来临了。 对， 那么最近呢，就是歌多中国好声音第二站的学员见面会也是在北京开启了。 李健、周杰伦战队的人气学员呢，高金丽以及张朝阳的是亮相现场，两个人呢不仅通过了弹幕点歌。和线上粉丝进行互动，而且呢演唱粉丝通过弹幕点播的歌曲还演绎了导师的经典曲目，这玩的是666啊，感觉。 对，导师们不仅自己之间来互相唱啊，然后学员们也在唱导师的歌曲，感觉蹭导师热度，对吧？过一段时间可能导师就得蹭学员的热度了 是啊，另外呢我觉得这个你说弹幕型点歌我就不太服气了，毕竟我也是江湖传说当中弹幕型主持人，对不对哈？ 对，弹幕型主持人。今天啊洋洋说这个小视频拍的真的挺好的，短是短了点，但真心不能说是敷衍， 你看还是有真心捧我的听众嘛，对不对？感谢感谢啊！ 大家听听看什么叫不敷衍的唱歌，我们来请李健抚仙湖。 你说记住这一刻，哪怕从此刻天边，如此动情的心愿，怎能让它被吹散？秋风掠过的湖水，留下涟漪在心间。爱恨离别的我们，多为难啊！转身而去的瞬间，是天涯。 湖水在荡漾，只是没人在惆怅。 今天营造给大家的都是适合旅行的氛围，也想问问大家，在旅行的时候带上什么会明显的提升你的幸福感呢？ 嗯， 练自然跟我们说啊，当然是我的耳机啦，还有那些好听的音乐，这是旅行的标配，让心灵和身体都放松去旅行。 对，这个身体的这个心灵放松和释放，或者是对一个陌生的地方有一种新鲜的感觉，我觉得会让你对旅行有一种极大的眷恋和一种感受。当你去准备去旅行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幸福感提升的一些内容在里面啊。比如说对我来说呢，有的时候一顿非常可口的早餐可能也算是不错的选择，所以这时候我就要想起静瑜来推荐的这些好的早餐了哈。 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啊，你提到一笑的这个答案会更实用一些。他说要带一个迷你的小冰箱，冰箱里面塞满吃的放在车上，当然这是自驾游的时候比较容易实现的一种方式。 对，刚才还有个人说带西瓜，我刚才就在想、 哎、 如果你去上海或者去乌鲁木齐的火车上，你拿一个大西瓜合不合适？ 这还是到当地去买吧。 对， 叶子跟我们提到说带上一次性的床单被罩枕套，这样住酒店的时候会很放心。 嗯，这个我觉得算是对这个怎么说呢，对这个干净 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 、 嗯、 留言的说去旅行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老公啊，一路上什么都不用操心，像个哆啦 A 梦，他的包里永远有你需要所有的一切，而且不用任何负担，你只需要享受美景就行了。 最重要的是他还有一颗永远乐观的心和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有他在即使在家门口的公园玩也会有意思。 这是老公吗？这完全就是哆啦 A 梦本尊呀、啊、 这样的老公请给我来一打好吗？ 对、啊、 谢谢。 除了这个划拳的时候永远只会出包子以外，其他我觉得都很不错啊。 哎呀，这个时候没有这样的老公，我就只能选择刚刚这位朋友提供的答案了。我要戴上耳机，里面要下载最近 Billboard 排行榜当中最好听的音乐来陪伴我的旅行路。 对，那如果你没有老公的话呢，估计加拿大的说唱音乐人 Drake 他也不会看上我， 应该就是你最近的陪伴了。全新的专辑 Scorpion 蝎子是连续四周夺冠啊，截至目前呢，在2018年的公告牌的专辑当中领跑时间最久的一张唱片。而 Drake 这张专辑呢，是在最近一周当中售出了大约184,000张。其实我觉得他用什么样的成绩咱俩应该都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之前咱俩说到他的 记录一直在领跑， 简直太可怕了哈。 是的，这张唱片也成为了今年到目前为止夺冠最久的专辑。而上一张在 Billboard 200专辑榜当中夺冠四周的唱片还是之前小天后 Taylor Swift Reputation。 对 Reputation 啊，当然 Taylor Swift 感觉自从 Drake 来了以后在榜单上好久不见了。 那也新专辑也发了一段时间了，因为热度也慢慢消退了嘛。 嗯， 我们来听这首来自 Reputation 的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ike your little games don't like your tilted stage the role you made me play the fool no I don't like youI don't like your perfect crime How you laugh when you lie You said the gun was mine Isn't cool, no I don't like you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I don't like your kingdom cake They once belonged to me You asked me for a place to sleep Locked me out and threw a feast What? The world moves on another day anotherI got harder in the nick of days I hear the rules upon the dead I do it all the time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I'll be the actress starring in your bad dreams.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I'll be the actress starring in your bad dreams.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来自小天后 Taylor Swift。今天来问问大家，在旅行的时候带上什么会明显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呢？丹尼给我们打过来三个大大的字：方便面。 方便面呐！ 他说自己跟老公去马代西餐吃到吐啊，但是老公从家里带来的方便面，哎呦，真好吃，家的味道。 我跟你说，这是所有去过马代的人呢给我们说过的这个就是最贴切的一句话。除了马代以外，还有去印度的啊，就第一天吃到咖喱的时候，哎，好好吃啊，这咖喱。然后把随行的所有的方便面都扔给了别人，但是到旅行结束那一天的时候，哎，我上次扔给你那包方便面还在吗？ 我到第一次的时候不会说好好吃，因为我觉得南亚地区的咖喱一直是我不太能接受的一个点。 但是基本每天也就是都跟咖喱作伴了，对不对啊？ 郭小美提到了一个特殊的答案，她说带上我妹，因为她能帮我照顾孩子。 什么人呢？ 你有照顾过妹妹的感受吗？ 对，但我估计她妹妹也是这么写的，带上我姐，她能照顾我的孩子，他们互相照顾对方的孩子呗，哈。 就带上孩子出去旅行啊，明显的提升自己的幸福感。 是 眼圈跟我们说，钱包里有钱，手机充饱电，哎，感觉就非常幸福了。不过这好像不是幸福感，是安全感。 人家是充电宝，你手机充饱是什么东西？ 手机充饱电就给手机充满电。 哦，充满电啊！ 哎呀，鹏哥，你现在 做了一个音乐早餐以后，你现在经常会用一些吃饭的词汇来形容其他的事物了。 主要是你现在这个不仅仅小视频拍的比较敷衍， 眼睛也一般，然后耳朵现在还不行。 是。 好，我觉得下次 这个搭档不能要了。 对，敬于 diss 我之前呢，我自己先把自己先总结一遍好了。 是，那各位今天回复的时候已经加上了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啊，我们还有最后的4张这一次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11场音乐分享会的门票送给两位朋友。 哎，我们要恭喜一下 Charnet 啊，手机尾号是6010，以及呢手机尾号是2997的刘源，来恭喜上的这两位朋友，加上其他的3位朋友呢，我们今天10张门票要送出去了哈。 是，那大家如果还想继续索取我们这次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活动的门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来参与直播互动，免费获取这一次音乐分享会的门票，来近距离感受到古典音乐的魅力。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世纪阳台呢已经于前天的16点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提示呢在未来的3天本市呢持续受到了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所以天气呢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但是啊最高的气温在35度以上，所以呢这个闷热感呢是逐步加剧，已经很剧烈了，现在还要逐步加剧的这样一个过程。 哎，这两天特别是我早上6点多的时候在外面走，已经能明显的感觉到比较热了哈。那这次高温闷热天气的过程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给大家也做一些小贴士。 好， 比如说大家早睡早起，中午也要午睡，那不宜吹太久的电风扇或者空调 啊。另外呢饮食呢是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比如说新鲜的蔬菜啊、鸡蛋、牛奶、水果等等啊，切记不要食用一些辛辣和油腻。但我觉得这两条如果对重庆来北京的朋友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哈。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虽然天这么热啊，但是也不要去洗冷水澡。特别是你在居住的这个地方一定要做到勤通风换气，最好是在上午的时候来做通风换气的这个工作。 最后一点呢是注意节水节电，我们今天最后一点小贴士 是彰显出了我们俩这个特别妈妈桑的这样一个精神啊，就是旅游的时候呢，既管你们旅游的时候你们的心情，然后平常你们在北京待的时候，我们也实在是很操心啊，哈， 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啊。 对， 今天我们来分享了很多关于旅行的事情，旅行的时候带上什么东西会明显的提升幸福感呢？除了平常打包好的这些衣服啊，适当的一些洗漱用品之外呢，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比如说小布偶啊、耳塞啊、耳机啊，甚至也有带上收音机的朋友。最后特洛伊跟我们说，走了很多路，跑了很多地方，也明白了很多的道理啊。路上有过摔车，体验过绝望，见过很美的风景，也见过人性的善良，也许这就是一个人去旅行的意义吧。之后呢，希望带上心爱的姑娘去骑游，那就幸福感满满了。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你真的是破坏我好不容易营造出来的氛围。 反正我觉得确实大家说的很好，而且呢，旅行当中的意义其实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和那些很有意思的事情跟自己来对话和分享啊， 还有明显提升幸福感，带上你爱的人。今天早安音乐秀的节目就是这些了，送上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不要忘了搜索一下一个人哦。 啊，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为您送出的是汽车音乐会，我明天再见了，拜拜， 明天见各位。 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 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